大家好啊！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翻嚟，有笋哥喺度，仲有宝宝龙。 大家好。 大家好。 咁啊，今日我哋录一集谈大脑之由熟悉变陌生。咁啊，呢条 V 熟悉变陌生咧，就系我哋一个网友就叫我哋做嘅。咁其实个 topic 几有趣。咁我哋喺生活之中有好多嘢都系好熟悉，尤其人啦，我哋人即系喺某一刻中，我同佢相处会好熟悉。過第一刻中就好陌生。 不過我覺得呢樣嘢咧有兩個角度可以講嘅。一個咧就係你主觀上呢件事變熟悉變陌生。 係。 我就講一個例子啊。我以前識有個朋友，咁佢係溝緊條女啦。咁後來佢去嗰啲咩 table for six 嗰啲咧？ table for sex。 即係嗰啲溝女聚會嗰啲啊。 唔係，我好想去喎，不如我哋去報名。 我哋都可以試一下嘅。跟住然後咧就後來溝緊條女，咁啱識逢嗰條女係我同學嚟嘅。 係咩？ 咁然後咧就我 你個同學咁撚慘咪要去 table for six 啊？ 馬仔嚟啊，即係佢個仔個朋友係馬仔，佢溝嗰條女又係我同學嚟嘅。 哦，但係同學都慘啊！ 咁我嗰個同學仔佢點解會去咧？就係、是、結咗婚，後來個男朋友都唔係即係個老公同我離咗婚咁樣。 哇！人妻正、 啊。咁本來咧，我個朋友係唔知道呢件事嘅，咁、我都冇講佢聽啦，梗係。咁後來慢慢嗰條女咧，突然間有一晚咧，就突然間喊咗出嚟、就話俾佢聽，其實咧有個嘢我一路都唔想呃你嘅，不過唔講唔得啦。其實我係同人哋離咗婚嘅。 但係啲蕭公就好得，咁所以咧， 跟住咧，然後咧、就佢哋嗰時候講緊拍咗拖三個月度啦，咁樣。咁樣我朋友咧就話呢、這個我個朋友咧就好唔開心啦，咁樣。即係一般人我諗。即係我朋友係做一啲好初哥嘅電車仔嚟嘅、你知對呢啲嘅接受能力一定係比正常人低一啲嘅。咁、然後咧，佢嗰日同我講嗰陣之後，佢話唔怪之啊，咁乸闊啦咁樣，跟住好似香港寬頻咁樣啊咁樣。跟住然後咧，咁講幾年啦咁樣，而家係即係好熟，即係本來係好好朋友嘅。咁然後有一次有個衰仔咧，突然間又講香港寬頻咯。咁嗰個咧已經就快變成佢老婆啊嘛。哇！突然間就熟悉變陌生，你本來同佢好 friend 嘅。但系咧，佢咧就因為你知道佢以前一啲唔好嘅嘢， 離過婚有咩唔好？一女人離過婚先正。 唔係，你聽聽，係嗰、那個係我令我自己圍內我自己啲朋友啊，同嗰個男仔講翻香港寬頻呢個笑話 啊， 即係話佢老婆下邊好闊。 哦， 係啊，跟住咧，然後咧就咁佢即刻咧即刻好介意啦、因為你唔想你以前講過嘅一個。即係你以前，因為你以前介意過你女朋友曾經有老公，並且係佢覺得佢個。 哇！你同學好慘喎，咁後生就結婚，咁後生就離婚。 跟住係啊，跟住可能啲關係有啲亂。即係我想講多次，簡單啲講咧，就係咧我個朋友 A 君啦，咁佢係溝咗 B 女啦，咁然後咧 A 君同埋 B 女咧，咁 B 女咧就係離過婚嘅。咁然後咧 A 君咧後來知道 B 女有一晚咧去訴話俾佢聽，其實佢結過婚嘅。咁然後咧 A 君咧就突然間覺得，咦唔怪得知佢女朋友B 女副駕餐咁鬆咁樣。跟住咧就喺一次嘅晚宴裏面咧就同我哋訴苦就講開呢件事。幾年之後。咁然後咧，我哋 CDF 咧就喺度講笑咁樣啦。突然間就講翻開呢個 笑話。 呢、这個笑話咁樣。咁然後咧，我的朋友咧係嗰次次嗰次之後咧，突然間想同我哋疏遠啦。 係， 因為佢同呢個女仔已經起碼就一齊啦嘛，而呢個亦都係個政治現實啦嘛已經。 係， 於是乎佢咧就突然間咧個無論嗰個心理距離啊、覺得如果同呢班人再行得太近嘅時候咧，佢有一日會重提呢個笑話，而呢件笑話係會傷害到我老婆嘅。第二咧就係傷害到我個人嘅自尊心啦，即係女朋友嘅性器官係唔可以拎俾同朋友一齊分享噶嘛呢件事，係咪先？咁樣我嗰時候咧，心裏面我都覺得講呢個笑話嗰個朋友係好錯好錯嘅，即係人哋以前嘅嘢，佢喺唔好嘅環境裏面講咗呢樣嘢出嚟嘅時候咧，係唔應該再提。即係如果你當係一個朋友，特別係呢種所謂性笑話，仲要關乎佢 人哋個老婆， 人哋個老婆嘅時候，你做兄弟嘅呢啲唔講得嘅。咁但係講咗咧，即係感情就咁咪傷咗啦。咁以後咧就可能出嚟嘅時候唔出嚟啊，盡量即係講嘅時候咧講埋無聊嘢啊，講鹹嘢啊，講埋啲廢話咁樣啦。即係再唔會話同你有好多交心咁樣。係啦，即係你本來呢個人係好熟悉嘅。但我就發現啦，原來咧即係如果你同個朋友咧係你係知道佢一啲唔好嘅嘢嘅時候咧，如果人哋嘅環境轉好，千祈唔好再提。 你一提嘅時候，你就會冇咗呢個朋友。 啱、 啊、 啱。 係 啊, 啊，熟悉就會就咁變咗個陌生。 嗯，係啊。嗱，我有兩樣嘢想講。啊，今日我想講一單嘢。有一個人，我平時對佢都好陌生嘅一個同事。佢今日唱一首歌，令到我真係對佢 同事天下淪落人， 刮目相看。大賊在我肚下，個個瞓低禮下。我突然間，咦？呢首歌真係有啲熟悉喎。 秦始皇。 我屌佢老尾，有冇咁大碌柒啊？即系都系一个非常之咁咸湿嘅人啊！屌，咁嗱，第二样嘢我想讲，好老实讲，结过婚嘅女人系好吸引嘅，真嘅、嗯。第一，佢哋嘅性技巧吸引；第二，佢识得点去凑一个男人。嗯、如果你系一个冇经验嘅爱情好失爱情初歌咧，我劝你揾一个真系识得，即系结过婚又离过婚嘅女人，佢、嗯、识得凑你同埋容忍你多啲、嗯嗯，真嘅。呢樣嘢係結咗婚嘅女性獨有嘅，你唔信你問下寶寶龍。 寶寶龍你自己發音啊？ 唔知啊。 唔係女人係好得意嘅，結咗婚之後臭男人係叻過未結婚之前。你有好多同事都結咗婚，你發覺係咪結咗婚嘅女人識臭男人多啲啊？ 可以咁講啊。 你唔好成日怪佢打機。 唔好問我啦。 怕醜啊？ 唔係怕醜，唔知點解冇嘢講，屌真係吹冷笑咁。我好欣慰啦，呢位你呢位電車嘅男朋友，即係電車男咁啊，可以識到一個咁嘅老婆，應該對佢嘅生命係好有。 係，因為點解咧？其實我朋友咧，點解咁大個都係電車咧？就係因為佢本身個性格係好難頂噶。 點難頂法？ 佢就係嗰啲廣大畢業啦。啊。有個日本研究嘅 master。 啊。再有咩 ？AV 啊。 可能系啦。 哇！我呢啲何止 master， 我教授添啊！屌你。 有学历 啊， 钱就冇乜嘅 啊。 咁啊，成日都觉得自己怀才不遇咁样啦。 哇！呢啲 一路 沟仔， 即系你好难讲嘅。咁佢啊，真系有学历嘅，即系有学历同埋个人唔渣嘅。呢、這个人个能力唔渣嘅。 啊。 咁样咁所以咧，即系有时咧，有啲女性过嚟嘅时候咧，买佢身嘅时候咧， 但系个样咧，外形咧 ，OK 嘅。唔係醜樣嘅，但係脾氣好臭嘅，好、臭蕩嘅一個人。 咁啊死！ 咁咪因為你通常懷才不遇嘅人咧，都會有一種 阿豪咪咁咯。當年 你好容易咧，嗰、那個有一啲女性咧，可能會對你有興趣嘅。但係因為你自己嘅自卑感，令到個女仔走開咗。咁但係今次點解呢個女仔咁成功咁樣打中我嘅心坎裏邊咧？咁第一就係呢個男仔都覺得有需要有一個老婆啦，因為有需要有一個女朋友啦。佢覺得咧，誒長時間翻大陸叫雞都唔係辦法。第一係要使錢啦，第二就係咧， 屌你啦！你睇下寶寶龍，我翻大陸叫雞嗰啲錢，如果買俾阿寶寶龍嗰啲手抖，我嚟翻大陸叫雞，我叫你都愛滋病啊！屌，你問下佢。 做咩啫？你而家系咪啲嫌弃我买？要你俾钱俾得多买手袋啫？ 多咩咧？ 咁你人哋大家个收入唔同嘛？佢讲紧都系搵万零蚊一个月啫嘛。你买个手袋都万零蚊啦，系咪 啊？系啊， 咁你咁你 而家买咗手袋，个扑街寄封信嚟，可以作个名落去。你话佢买捻咗几捻多？ 咁然后咧，第二個問題，即係後來佢就後來點解呢個女仔係食得落去咧？咁亦都係因為個女仔亦都會認為自己曾經結過婚，咁呢件事對佢自己嚟講都係一件唔光彩嘅事，所以佢並即係佢一定係會對咗男士有更加多啲嘅忍讓啦。 係啊，同埋照顧。 咁就學你話齋啦，可能亦都係識照顧人哋啦。 通常結過婚嘅女人係咁噶，好識得湊男人噶，好中意呢種女人噶。係 嘛？ 喂，有冇啲人妻喺側邊聽緊？喂，屌你，有冇打個電話俾我？ 咁咪而家公開你電話先得。 喂，屌你，9999，9999，1234，你先打三條九，之後打1234，咁啊掂啦，即刻博通，屌你老。 跟住系咯，我就系、是、即系点解？其实咧，点解会同一个人由呢、這个本来由熟悉，突然间变做陌生？即系头先系一个情况啦，另外一个肯定系同社会地位有关。 系， 即系你一个人咧，你个社会地位转变咗嘅时候咧，你嘅志趣啊，你对有兴趣嘅地方啊，譬如话我有时以前细个啲朋友咁样，如果一开口讲股票嘅，可能一开口讲股票，有啲系赌马，即系咧可能共通嘅话题 啊，系啊，少咗。 我有个朋友细个咧，都倾下偈咁样嘅，咁然后去完外国读书翻嚟嘅时候，咁由即系吃穿用度， 即係樣樣嘢咧，同你個生活距離都 拉遠咗。 拉遠咗，你有時可能同佢行馬加上嘅時候咧，可能仲講緊想當年，但係想當年你可以講幾多嘢、 啊？ 你人生嘅你可以想當年咧，就係工作環境一齊嘅人，你就有想當年、 啊。 讀書你想當年想咩啊？當年揭開老師啲個條底褲度睇下咁樣，冇幾多嘢好講啊。 啱啊， 係嘛？即係可能三句唔埋兩句，然後講下而家啲政治現實如何如何啊。咁咪就係翻工俾老細屌，然後放工都 正常翻工俾老細。屌你老细，唔屌你先唔正常啊！屌你。 咁然后其实大家即系对翻对佢嚟讲个趣味都好低噶嘛，吓、人哋就系放工就搵人屌，屌完就翻屋企咁样啊嘛。 系。 即系你诶翻工俾人屌放工，你根本就你根本就系个即系大家个生活个节奏唔同 啊， 吓同埋个 步调唔同， 个质素都唔同。 系。 咁所以你本来你觉得同呢个人， 人哋生活我哋生存，屌你老味。 你同佢咧有一种心理上边嘅距离近嘅。点解咧？因为你呢个面孔好熟悉，系你同佢熟悉咗好耐。咁、但系到咁多年之后咧，系因为大家个客观环境唔同咗，咁、又令到你两个人再唔可以有啲咩偈倾咯。因为我以前有个朋友仔，咁佢系同我喺同一间公司做嘢，关系好好嘅。咁、后来讲紧佢而家结咗婚，跟住然后住喺西半山。 哇！ 买楼嘅时候买半山嘅系， 咁捻有货， 好捻有货。佢系 半山区、啊， 西半山， 港岛、啊， 港岛。 屋企俾钱，自己俾钱啊？ 两家嘅屋企一齐夹钱帮我哋。 屌，咁即系屋企人俾钱佢买楼啦。 一个廿零岁嘅人啊，冇可能会搵到。 屌，咁即系屋企叻，唔系佢叻啊？ 屋企叻同佢叻 两回事嚟噶、啊。 有钱人唔会谂呢啲嘢。 咁系。 系啊，呢啲就系我哋。眼红人哋富贵咧，先会先会谂嘅人哋究竟系佢咧定佢屋企咧？对佢嚟讲，佢哋系一个整体嚟。 屌你啦， 系 咪？ 系啊，即系然后自从我结咗婚，买埋楼，跟住然后话咗食饭啦，咁样话佢结婚嘅时候冇请我添，直头。 呢啲请你即系整蛊你啦。 系，因为佢都话，咁佢都摊出嚟讲嘅。 啊！ 佢都话请你去嘅时候，你得一个人。 啊、 其實我 唔知坐邊啦、啊，整鳩鼓你啦。 咁然後我就後來嗰一次我就發現啦，即係我就慢慢同呢個人就冇咗聯絡。 啊， 所以社會環境同即係個社會地位咧，一定係好大影響。 筍哥有一單嘢我想同你分享一下、啊。話說我一個老友，小學、中學出嚟做嘢，我哋都有聯絡。近排佢打電話俾我，九護士，我咧前幾日就即係。照到有個即係 shadow 喺個肚嗰度，咁點算好？咁話第一放鬆啲啦，第二樣嘢就唔使咁緊張。後屘之後而家 confirm 咗係 cancer， 咁啊擴散咗喺啲骨啊、肺啊、肝。突然間我覺得一個人好陌生，點解？原因就係佢就嚟離開我，即係平時一個朋友喺我身邊，我感覺唔到。但是到佢離開的時候，我而家感覺到，因為好快，可能就真係個時間會好快。呢個係我即係比較 touching 嘅一個地方。第二樣嘢我想講嘅就係好陌生嘅人，當年好熟悉嘅，例如我你頭先所講嘅同學仔，我有啲中學同學咁啊，有時都會電聯下嘅話題啊，嚟嚟去去邊啲咧？喂！個冷氣點整啊？譬如當年阿奇哥幫我整，即係冷氣學師嗰個，以前就可能一齊講下啲即係冷氣機啊，或者係翻工啲嘢。而家你同我講，我會可能講下電影咯、啊。你同嗱你發覺我哋傾偈嘅話題好得意嘅，我同阿筍哥來來去，點解我哋個節目做得咁耐，就係因為我哋兩個都有養分。點解牛牛突然間唔嚟喺我哋個當中？第一就係牛牛個養分真係比較少一啲，呢個係真。第二樣嘢就係牛牛嘅時間真係冇，佢又唔多，已經係逼啲時間出嚟逼出嚟，咁我哋亦都夾唔到，咁冇辦法，牛牛真係佢會翻嚟㗎，牛牛，我已應承大家，但係真係逼唔到時間出嚟。咁點解我同筍哥會咁多火花？就是、因為我哋兩個 就冇嘢做， 點解一來啊，大家冇嘢做啊，第二樣嘢我哋有養分嘅，例如我哋會追一啲嘅音樂嚟聽啦，追啲書嚟睇去到感染下呢個社會嘅觸覺，同埋我哋會傾嘅話題好得意噶，會傾下譬如 真係邊個今年會攞諾貝爾文學獎啦？電影有邊個導演真係會拍得好啦？即係講緊，梗係唔係狄仁傑咩乜帝國啊？ 哇！我覺得咩通天帝國呢啲真係垃圾。 屌你老味通經帝國啊！屌你老味旺角大撚把啦！嗰啲通經醫生，呢啲咪係屌佢老母啦！真係你講下陳英雄嗰套啦！屌你留喺森林啊，大佬呢啲好戲啊！即係我哋討論嘅話題可能喺藝術、音樂、生活。但是我跟以前的师兄弟傾不到这些啊，奇哥你跟他攞諾貝爾文學獎，喂九回事下場馬買什麼？屌你老味，我怎知道下場馬買什麼？大佬我現在還停留在告東尼年代，屌你老味，告東尼現在都不知道去哪邊，即是你跟我講馬，喂大佬不道歉的，即是沒有養分怎麼傾偈啊大哥。 不過就算呢好朋友都好呢，有時這個譬如說你有啲好嘅朋友，即係大家同事又係拍檔，即係做嘢嘅工作嘅拍檔。咁樣呢如果大家一去到利益前面 有啊雞竇嗰啲咯，嗰啲一齊做嘢一齊。 咁咪做完之後你找數嘅時候要找多兩嚿，你就突然間覺得好陌生啫嘛。 哇！屌你老母，你諗住收我錢？ 佢本來呢個同你砌緊嘢嘅時候，你可能都覺得哇呢條女好似老婆一樣咁。屌，然後到收錢嘅時候要收多一倍嘅。 你同 錢有分別？你跟住你就會覺得好陌生嘅，即係其實你拍檔都係，即係有時可能有啲。即係如果大家又係有咁嘅機會喺工作裏邊，你識到嗰個同事，突然間你覺得佢係你嘅朋友，即係大家有機會如果瓜分利益嘅時候咧，你會遇到兩個問題。如果你諗住咧你自己要大份，然後佢要細份嘅時候，你個感覺都會好陌生嘅，因為你即刻你就覺得你同佢之間嘅關係唔係朋友， 啱， 係佢係你夥計， 啱，僱員之間啊，僱主與僱員之間。 所以如果喺呢種狀態下邊咧，佢應該唔係你個朋友，咁你都會即刻會覺得佢好陌生。第二個情況就係、是呢、這個喺工作上邊發生爭執，即係譬如話你會喺個人哋會覺得喺做嘢上邊咧朋友之間係要避免嘅。或者呢是啦，一遇到呢啲情况嘅时候呢，突然间呢就算几好嘅朋友都好呢，如果你 好坐舒服啲嚟 㗎，你喺嗰时候呢你冇一种想俾面嘅，即係你觉得喺工作上面呢係有工作上面嘅一啲規範㗎嘛，你唔可以成日都要俾面呀成呀，你就突然间会觉得好陌生，所以一个人同埋另外一个人呢中间变得陌生，即係如果係关系好嘅最好就唔好有利益喺你。 逢是一個人和另一個人，你覺得令時間可以令到一個人變陌生，真的。我有一件事很得意，咁話說我以前有一個女朋友都好耐冇見啦，咁啊阿寶寶龍入撚咗唔聽，激撚到走撚咗去，一個女朋友，咁啊個女朋友好耐冇見，咁有一次佢嚟揾翻我，咁去澳門。咁一嚟到第一時間做咩咧？梗係做愛啦，咪撚都唔講啦。咁做愛嘅時候，真係點講咧？大家都感覺到大家陌生咗，即係冇咗一種親切感。佢同我都係咁講，佢話大家冇咗一種親切感。我話係啊，我都感覺到。時間係沖淡大家友誼嘅一個好重要嘅一環。第二樣嘢係咩咧？就係呢個金錢嘅利益。有好多人成日都話感情係好堅固嘅，有好多人當年坐移民監，老婆去撚咗外地，香港留低個老公，我話俾你聽，唔情變嗰個都黐撚線，即係一係個老 偷食啦， 啱啊，唔情變，一係個老婆變，一係個老公變，我見過好多係老婆變啊，唔係個老公變，咁呢個係好得意嘅一樣嘢，人嘅即係我哋寫落去嗰個 DNA 裏邊嗰個密碼係好搞笑，即係。時間可以令到我哋咁樣嘅，沖淡感情沖得好快。 亦都會有一個情況咧，就係可能你同一啲朋友，即係可能係新識嘅。咁但係因為點解仲到而家仲邊會做朋友呢？係因為大家有一啲好相同嘅話題，譬如佢又中意音響，你又中意音響嘅。我係攝影嘅專家，咁然後佢又有呢方面嘅學識，咁就一個感情會突然間好起嚟嘅。但通常我聽到一句說話咧，就即刻大家就冇咗朋友，即係即刻我就會醒一醒啦。我哋大家咁好傾， 係啊，不如 係啦，不如即係咧，唔理係咩嘢啦，就係咧，有時咧，你就會開始感受到原來，但係佢發現咧， 佢有啲利益可以領到， 唔係，而係佢嗰個耐力啊，支持唔到呢段關係啦。即係譬如話，因為可能 有 老 一 底。 有個情況係咁嘅，即係原本我可能掌握呢樣嘢係十，佢只係一嘅啫。佢咧要將佢最面嗰陣嘅知識咧，全部拎曬出嚟，佢先可以有能力可以同我傾偈。 到佢老一底嘅時候， 但係又傾到第二層次嘅時候，原來佢已經冇料到㗎啦。咁然後咧，佢又會擔心我睇佢唔起喎。其實佢個心理壓力嗰時候變得好大。跟然後咧就會講啲喂，大家咁 friend， 不如去食嘢先咁樣。咁然後咧就，同你咁好傾傾多兩句先咁樣。咁佢一講呢樣嘢嘅時候咧，我就知道，佢開始支持唔到啦。咁我喺心理上邊咧，我就要將成個話題嘅基調降翻低少少，或者講下第二啲無聊嘢。即係做人就係咁啊。原來咧。有人會是真心想同你交朋友的，但是他水平未必夠。咁如果你你有興趣想同他交朋友的話咧，你就要將你的門檻降低。 我話俾你聽啊，順哥，有一次好撚搞笑啊！你話嗰啲啊係、不如我哋咁好傾。我話俾你聽，有一次撞到有一單嘢就係、有一個人好耐都冇見過啦。咁咧以前都好老友，大家傾傾傾傾傾，你知唔知佢之後同我講一句乜咧？喂，阿陳生！我屌佢个老母，姓你屋企人错，之后我话喂我唔系姓陈啊，系啊，我记得威哥嘛，我屌你个老母， 大陆仔最兴啦，大陆仔最多时候 记名记错，记单字你都记错，屌你老味，你玩够我呢真系 O 捻晒嘴啦，冇捻到佢呢啲系骗徒啦，已经就捻到骗徒， 即系。你有時咧嗰、那個啲大學仔咧講幾句説話咧，講一陣之後咧，佢就話：啊，既然係咁樣，我哋都當你係自己人。 啊，哇！一個當你自己人啦，屌你啲 真係我撚到。如果你同咁多大學妹搞嘅嘢 嚇，我都當你老公。係 啊，即係咧會好快咧去揾一種關係啊，去將你同佢嗰種關係定咗為。 啱啊！我有一次啊，屌你老味去夜總會啊！个撚样俾张卡片我，我话喂咁我下次嚟点啊？佢我都俾得卡片你咯，梗系当我自己。我心谂呢啲卡片街都有针啦，我屌你老母，你点鸠我啊？我街嗰度落去放针，针搭俾你睇啊！呢啲净系冇家唔家产啊，真系。 所以咧，人同人之间咧，其实好大部分嘅时间咧， 都系处于利害关系嘅 或者系 冲突当中。 即系咧，其实本来大家应该都系陌生嘅，即系。 但系因为我哋有某啲嘅层面拉咗。埋一邊嗱，我舉一個例子，我好中意玩吉他，但係好少人可以同我談論吉他，可以談論得好耐，因為我玩音響，我係嗱，我玩吉他裏邊所有嘅組合都係 Class A 錄音室所有嘅組件。咁如果你唔係一個要求音樂好高嘅吉他佬嗱，要求音響好高嘅人有好多，要求音樂好靚吉他佬好少。除非你係真係一啲好專業、好專業、好專業揾食嘅吉他佬，或者真係喺錄音室磨嘅人，你先會用呢啲價差。咁有啲人即係同我傾嘅時候，就梗係即係打好關係傾，唔夠十五分鐘咪露底咯，又同佢講頭先嗰番説話咯。你突然間覺得好陌生嘅，屌你老尾，假噶你。 係，即係我諗係個，如果係即係大家，如果係大家學空手道啊，或者係又學。太極啊！打交嘅、格鬥嘅，講到天花龍火冇用 啊！真正落場就知 道落場啊！即係咧，其實有時有句啲前輩都講，行家一出手就 點 知 你 有 沒 有 啊？啱啊！ 其實即係我而家我琴日影相，咁然後見到因為嗰條友唔係好信我哋嘅，自己請多個。我覺得琴日見到嗰度係3200 ISO， 可以行到1/15。二光圈，跟住然後我見到嗰位女士咧揸兩部相機， 靚唔靚噶？ 唔靚嘅。跟住然後個肥妹仔兩支鏡都係3.5-5.6浮動光圈，又加閃燈。跟住然後咧，我望一望佢支燈嘅輸出，嘣咁樣。 佢識唔識㗎？ 你一定係大輸出，你就平衡唔到呢個主要嘅光度同埋背景嘅光度。一定係前面光。 唔係嗰條女係咪揾食嘅先？定係 Cat Fair 嚟㗎咋？ 請翻嚟嘅。 請翻嚟咁有女做呢行嘅咩？ 佢仲要孭住，鬼妹仔嚟嘅。 哦。 仲要孭住兩部相機，仲有啲肥鬼妹咧。 扮嘢咋？孭住兩部相機，屌呢啲環境攞部傻瓜機砸我咁嬲啦！ 即係我 仲準啊！ 我心諗，唉，真係呢、這個 即係其實呢，如果你唔識嘅話呢，好似我哋一行家一眼就知道你無料到。 啱啊。 由你戴咩鏡、點影、點樣揸機、用咩閃燈，我根本都唔識睇你張相，我知道你唔撚掂。 啱啱啱。 係啊，影相做嘢，媽媽仲要數一二三。 等有啲柒頭皮同我講㗎嘛。哇！我彈吉他，屌你老味，橫掃全港溝撚多女啊！屌屌屌屌，講嘅一大輪廢話。咁我話咦，用咩架撐啊？我用嗰嚿，就係呢嚿嘢。嗱。屌你老尾，你话俾我听你得唔卵系啊？ 其 实 咧，又可以咁讲啊，即系你如果系觉得由熟悉咧，即系由陌生熟悉咗变到陌生咧，其实好多时候就系因为大家喺个，其实熟悉咧系一种好初期嘅感觉嚟嘅。 啱， 佢好似翻教会咁样啦。你短咗咗十五分鐘，你覺得同所有人都好？ 屌你老味，嗰啲咪騙徒教啊！冚家產屌！ 又咁講啊，即係咧但係你去望到嗰啲咩主教啊，或者係我唔用某一個宗教啦，但係你真的我唔知道你有冇見過一啲修道者，即係佢係真係潛心學想學一門學問嘅，即係包括其實可能做鐘錶嘅我都可以理解佢做修道者嘅，即係佢係研究某一種道嘅， 係由道。佢由一個氣變咗一個度， 低級嘅人咧，永遠都係好似好熟悉嘅。你見到而家話識影相嘅人，多數不得了，恆河沙數。 啱。 但係咧，真係識嗰啲你又見唔到嘅。 啱。 你譬如話咧，好似你就算翻教會咁樣，你見到啲教友咧，個個都好似好 friend 咁樣。 啱。 但係真係嗰個傳道人咧，你覺得咧，佢好孤獨嘅。 啱。 佢講嗰啲嘢，你永遠都好似唔係好聽得明。 啱。 咁佢一定係好孤獨。即係咧，我諗係熟悉咧。呢家嘢咧，其實係一個低層次嘅狀態嚟嘅，然後突然間變得好陌生咧，陌生我諗係一種比較高層次嘅狀態嚟。 我舉一個一番説話俾大家聽，我而家已經唔希望找到問題嘅答案，我希望接近問題嘅中心，接近問題嘅核心。Sorry， 以前我細個嘅時候，好希望揾到一樣嘢個答案係點樣樣。呢番説話係愛因斯坦講，但係我再思考落去嘅時候，我希望接近多啲問題嘅核心。嗱，點解？有好多問題到我哋某一個階段進階咗嘅時候，我哋已經睇個問題係好深奧。我舉一個例子，我玩音樂玩咁多年，有啲人覺得我話俾，即係有啲人同我講：，哇，你玩咁多年係咪好撚勁啊？乜歌都識彈。我話唔係啊，我彈幾首歌㗎咋。佢唔撚係啊！哇，屌你老味 ，Beyond 都識彈 ，Beyond 都係唔撚歌嚟啊！屌你咪童謠嚟啊！即係撲街！屌你數兩下曲唱歌啲，屌你咪低能仔都識啦！你唔好話俾我聽呢啲要學。有好多好高階嘅吉他佬，譬如我拋下書包喺度，Steve Vai 啊 ，Buckethead 啊，Jimmy Hendrix 呢個 Stephen Hendrix 啊，同埋呢個Joe Satriani 嗰啲技術係。你拿一本歌书，香港有十个吉他佬，十一个都弹唔到俾你听，因为嗰啲技术真系超乎常人，去到做得出嘅。我举一个例子，阿鲍尔静先生，鲍尔静系Andrew Bow， 咁系香港数一数二嘅吉他佬。我话俾你听，弹呢啲嘅时候白捻晒马。 系 ，Jazz 讲咗一句啊，你讲到天花龙凤嘅理论，系人都识，我叻过你添。落場彈嗱，你真係去夾嘢嘅時候，有啲技術係露底就係露底嘅，冇得講。你係堅就堅，係流就流，冇得話你扮冇得扮呢啲嘢。即係我舉一個好得意嘅例子你聽。我當年陪個大提琴去考鋼琴試。嗱，鋼琴試而家好多父母都講啦，喂。我个仔啊，又要学咩钢琴？我个仔又话学到演奏级，我心谂收皮啦你。演奏级或者你任何级数都好，你考试嘅时候佢系特定某啲嘅即系范围你考。我话俾你听，考一 part， 我见十个十一个肥佬 ，jazz jam 嘢，钢琴弹 jazz， 仲要系 free jam 嘅 free jam。我话俾你听，十一个十一个都响，点解呢？因为冇一个人有咁嘅音乐修为，嗱，音乐修为同音乐技术系两回事。音乐技术只要你 copycat， 日日喺屋企练，好似部打字机咁记死啲纸板，好似一个影印机咁记熟啲嘢就得啦。Free jam 系考你音乐嘅创意，你听过几多音乐，你对艺术嘅修为有多少？ 我 jam 一段嘢，你連入都入唔到，見好多噶啦。咁一講起 free jam 咧，就全部白撚曬馬。人生亦都係一樣，好老實講，我哋喺人生嘅過程裏面咧，其實要有好多歷練，同人與人之間嘅相處，點解我哋覺得熟悉變得陌生，就係因為我哋有時我哋嘅交情其實係流於好片面。我哋呢位嘅網友點解留一段咁嘅留言，叫我哋錄一段音？佢成日都講話九護士，希望你唔好話一句説話就係朋友我嚟出賣，你仲細個，所以你唔明白人與人之間嘅交往係好多利益衝突。 哇！不過你個呢、這個朋友佢講翻咁嘅説話，我諗佢都年紀都係比較輕。 係年紀大嘅時候，你唔會睇人。 同埋咧，其實咧有時好多嘢都所謂一體兩面 ，one con has two side， 即係。所有嘢都有兩面 看。哇！筍哥教英文。 你從呢、這個從壞嘅角度去睇，你一定會覺得利用啊、出賣啊呢啲字咧係好難聽、 負面、 好隱喻嘅。但係咧，其實咧，人生咧，即係咧，如果有時你睇咧，其實都係以前可能你都睇過一幅畫，就係咧有一條大魚食住一條細魚，條細魚就食住另外一條細魚，條細魚又食條細魚。咁其實咧喺呢個咧被人食呢個串裏邊咧，咁咁啱有兩條魚咧，你就係前面嗰條魚，你朋友就係後邊嗰條魚，即係咁啱喺佢食你同埋佢俾你食緊嘅途中嘅時候，你哋傾下偈咁樣咯。其實咧有時好難嘅，因為咧調翻轉你諗下，其實佢係俾另外一條魚食緊。 同埋一樣嘢啊，你覺得呢啲係負面，你唔好咁諗啦。社會上邊人與人係咁。家庭裏面家庭與家庭，或者工作上面你的同事是這樣，各與各之間的關係亦都是這樣，大自然的維繫是這樣的，個 cycle 是這樣。你不要說啊，是的，屌你老闆，朋友是不是要貴乎真誠啊？朋友是不是要貴乎犧牲啊？這些在很混亂、很戰亂、人生出現了很大很大的衝擊的時候，我們可以見到，但是是很少機會見到。 你又可以這樣看啊，即是譬如說如果真的你不要看得很負面的話呢，就是你可以利用你的朋友，然後你朋友可以被你利用的時候呢，其實呢我們試試用正面的角度去 說，都是開心的，你起碼有東西被人利用到啊。 不是，是你的朋友呢他有可以表演自己的機會， 你給了一個平台他去 show off， 他在這個過程裏面你利用他，什麼叫利用呢？就是你在用完他的利之後，你會給他一些利他， 你用完他之後給你給 他。如果是一個公平的角度去看的時候，那是沒有問題的。最弊就是這個社會，就是說這番說話的小朋友，你留意了，如果有一天你想利用你的朋友的時候，他的價值是10，然後你只是想付出的就是3呢，那個時候呢 你就會真正明白你現在 什麼叫做陌生 變 熟悉， 即什 麼叫熟悉變陌生。 但是如果呢你在那個時候呢，你選了你不是給10他， 你給11， 你是選說兩個情況，一個是你給3他的時候呢，你就知道其實你同你朋友的關係其實是幾薄弱。而在這個利益裏面，即是在這個大魚食細魚的格局裏面，你其實後面條魚威脅得你多大。你當你肯給10或者給11他的時候呢，其實你是罔顧了後面那條魚。因為為什麼呢？你有時有些人老闆吃你大條道理，因為他覺得他在一個競爭裏面，我不吃你的時候我就給這個更大的吃咯，我現在撐住我的嘴，然後還可以養你嘛，你在我的嘴裏面，但我未合埋口。原因就是因為我有一條更大的槓撐住後面那條魚，令到後面條魚不可以合埋口嘛。所以如果當他肯不吃給你的時候呢，咁係代表住佢係冇留意到後面嗰條魚，即係佢會覺得佢尊重你，喺佢尊重你係一條魚咯。如果佢哋唔係一條魚嘅時候，你係只係食物咯。咁連朋友關係都唔係啦。 啱。 所以大家睇嘅時候咧，其實所以九護士成日講一句説話嘅，即係咧咩係愛情咧？愛情係資源共享。愛情我唔覺得係。 而家覺得啊嘛， 我而家100% 覺得係，唔係就係愛情咁簡單，就算咧 朋友都係， 但凡感情，你覺得係一種感情，包括你同你父母之間嘅感情啦。嗱，你有時咧有啲人就話啲父母撲街啊，話成日計到足曬啊，呢個細路又第日要揾翻幾多錢啊，佢啱啱呢位啊幾多乜七七啊咁樣。 成日要无私嘅爱，你自己都做唔到啦。 啱啊！ 你做到几多？你点解要求人哋咁样做 呢？ 其实 呢 种 番说话真系笋哥讲得好啊！ 呢个系一个唔公平嘅要求嚟嘅。 啱啊！ 系啊，咁如果你系如果你系觉得你系需要一个无私嘅爱嘅话咧，即系我觉得你系其实系用一种唔公道嘅角度去对紧你屋企人。 我讲一句说话你听啊！呢句说话系我其中一个女朋友结咗婚嘅妈咪教我。 拗袋先啦。 哇！你个袋好大，好大唔大个袋，但系好硬硬条颈硬啊！屌你老！ 跟住咧，跟住咧， 佢讲一句说话。你成日要求我做咁多做咩啊？你喺我生命中參與過幾多啊？救護士。 嗯，你要求佢吹唔吹簫啊？ 唔係，咁我當中有啲要求嘅對佢，梗係唔係即係吹唔吹簫嘅？你性技巧佢一流啊！但係佢講呢番説話嘅時候，佢打醒咗我。亦都我點解可以拍拖嗱？同阿寶寶龍結咗婚，即係一段日子之後，點解我瘋狂搞婚外情都好？點解我可以搞得啲關係咁圓滿？就係因為我識得一樣嘢叫資源共享。你一個男人，如果你冇能力，你出去揾第二個女人，翻到嚟仲要問佢攞嘅時候，佢梗係唔會採購你啦。你識得邊啲係大份，邊啲係細份，分得好均勻嘅時候，人哋好樂意同你喺埋一齊。你永遠就係付出者，你收穫嘅係 bonus。你能夠俾你利用，佢喺張牀上面，佢亦都開心。有好多女朋友，我認識嗰啲嗱，嗰啲唔係叫情婦，嗰啲叫女朋友啊。你連利用想利用佢嘅機會，你都唔俾佢。 是啊，人最痛苦就是冇一种，我其中一种痛苦啦，唔系每个人都会咁谂嘅，就是你连付出嘅机会都冇啊。 啱啊， 即系原本你可能是一个艺术家 啊， 但是你画唔到画， 啱啊， 即系你原本系画家画唔到画。 我讲一样例子俾你听啊，近排识咗一个 DBS，DBS 系一间银行名嚟嘅，嗰个女仔喺呢间银行做嘅，咁啊样子肥妹仔啦，个样 cute 嘅，佢成日讲一样嘢，喂，我哋几时去爆房？我话得啦，搵日啦。呢排好攰，真系唔舒服。我连呢啲机会都唔俾佢啦。即系好老实讲一句，唔系话乜都呃到埋口都食得落。有啲机会你连俾都唔想俾人哋。唔系佢唔靓，系因为佢性格即系太过要求高啊。即系佢成日要求你有啲时间俾到佢啊，或者乜乜乜。我连呢啲机会都唔会俾你噶。即系有时有得利用，俾人利用到都系一件好事。你俾人连利用嘅机会都冇，系一件好悲惨、好悲惨。 同埋，如果我觉得你可以利用咧，其实我对你有一种好高嘅信任。 啱啊。 譬如话， 我举一个例子俾你听。 嗱，我直想举你个例子添啊。你譬如话咧，好似嗰条 DBS 咁样，你点解唔去同佢爆房？系因为你唔相信佢爆完房之后佢系一个正常人嘛？ 啱。 你惊佢爆完房之后佢跳掣，然后想做佢老婆啊嘛？ 啱。 然后仲会带两个菠萝冲入你屋企啊嘛？即系咧，你其实所以咧系有机会可以俾人利用嘅时候咧，系一种荣幸嚟嘅。 啱， 因为人哋对你嘅智力、对你嘅能力系一个认同。 啱，我当年同阿平仔做嘢嘅时候，我老细咧同我哋即系做同成班师傅讲咧，加班嘅时候点唔使遇佢两个 加班？ 系啊，加班相公噶嘛？点解遇你两个废物啊？屌你老味，净系识扫地；屌你老味，净系识食西多士；你老味快，净系识做啲下难嘢。人哋連俾你機會利用你機會都唔撚俾你啊！ 就咁講，如果你我哋再睇出賣啊，出賣咧係咩意思咧？就係、是、當 使唔使開一集講噶？ 乜唔係？睇你個，因為阿朋友仔講個講法就係、是、冇覺得朋友係我嚟出賣啊！朋友係唔係我嚟出賣咧？其實咧好得意，即係如果你覺得同佢係。个关系好嘅时候咧，你会相信佢个容忍度系会高啲嘅。 同埋一样嘢，你如果相信你朋友系有能力俾你出卖，出卖咗之后亦都有能力处理呢个煲咧，你真系我话俾你听，你对呢个朋友睇高咗一线。仲有一样嘢，你对佢嘅能力系有所肯定嘅。 系啊，即系你谂下， 我出卖你，你肯定搞得掂，我先会出卖你。都搞唔掂，你连利用嘅机会都冇，你点俾人出卖啊，细佬？ 所以个同埋咧，譬如话举个例啊，有时我哋开工咁样，可能我哋有本来有四个人，有一个突然间屋企有事，佢嚟唔到，咁客观嚟讲啦，咁佢出卖咗我哋啦，因为喺你唔嚟，我哋三个人就做埋你嗰份啦，系咪先？咁但系你作为朋友咧，你就会觉得，挑佢唔嚟， 我哋咪做埋佢嗰份咯。 啊， 吓咁样咧就系、是、其实作为朋友咧，有时如果仲有工作关系咧，应该系有种修补作用喺度、 啊啊啊。 如果佢冇一种所谓嘅，譬如话好似我同一个老友， 啊， 佢做完啲嘢，成沓事成沓事咁样抌晒喺屋企，跟然后咧就走紧咗去。咁啲电话打电话嚟，去催嗰啲货就打电话俾我。 啊， 咁然后有啲嘢未做起嘅时候，咁咪帮佢做埋咯。 啊， 即系有时朋友就系提供咗，如果喺大家仲系可以拍档到嘅话咧。嗯，就一定是可以大家互 相補長短， 執到壽尾嘅。 啊， 即係呢啲，即係咧，如果你係完全覺得你嘅朋友咧係不能被出賣嘅時候，意思就係咩？佢係廢物嚟嘅。 啱、啊，真係㗎。 係啊， 我識好多呢啲嘅澳門真係㗎、嗯，即係有啲僆仔有一次又同我講，有一次啊澳門同人上台，咁一個人就立一立條腰，咁啊有個即係類似手槍柄嘅物體現咗出嚟，咁咧嗰個細佬就話。屌你老味，救护士可能漏嘅咧？我话你头先喺入边唔敢讲，你试下啊嘛。即系呢啲咪真系废物咯，你连出卖佢嘅机会都冇。系我拱鸠佢上去啦，点解唔拱佢上？废卵事拱佢上去赖尿啦，吓卵死佢啦！即系呢啲咪真系废物咯。你连呢啲机会你都唔会想俾佢，即系冇用啊！你盏系即系睇见自己出丑添，人哋仲笑鸠你添，你带埋啲咁嘅垃圾嚟。即系冇用噶嘛呢啲人、 啊、所以听我嘅节目咧，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我哋嗰啲关系啊，即系咧，我哋会用一字去定义啲朋友，譬如话佢系好朋友咁样、嗯。但好朋友系代表咩嘢咧？嗱，譬如我哋话咧呢个系九九金、 嗯， 九九金嘅 definition 好清楚啊嘛、 嗯， 即系佢嘅含金量有99.99% 咯。咁、 啊、 譬如一个手提电话咁样，佢个 definition 都系好清楚嘅。 嗯， 但是关系的 definition 咧，譬如话你讲你妈妈，同埋我讲我嘅妈妈， 系两回事， 系两个好唔同嘅概念嚟噶嘛。咁、啊、但系如果咧，有时咧，我又会知道你阿妈妈同我妈妈嘅概念系争几远嘅喎。咁、 啊、 但系大家都唔想将呢啲嘢讲得太清楚。咁我谂听呢个节目嗰个朋友仔咧，我谂有样嘢你就系有时去谂下，其实朋友喺你心目中系啲咩嚟嘅？即系有啲人好好运嘅。朋友变成你拍档，仲系你发达嘅拍档，吓、 嗯、 仲可以共患难，又可以共富贵嘅。咁估计系好啦。 未见过。 如果有啲人朋友唔系嘅，朋友嗰啲会变晒做你伙计嘅，帮、嗯、你打工揾食嘅，帮、 嗯、 你生产财富，又有。 嗯、 朋友咧冇噶，得闲出嚟风花岁月嘅，饮酒吊閪嘅，又有。因为你心里边嘅好朋友其实去到边个层次，亦都有啲咩经历，所以你定义佢系一个好朋友咧。你有啲咩嘢会同佢讲嘅咧？如果大家咧仲系谂紧中学生嗰啲猪朋狗友咧，其实嗰啲唔系真系好好嘅朋友嚟、嗯，因为大家冇话 我话俾你听，我识得一个好朋友，一出嚟乜都唔使讲，八点半嗱 send SMS 之后会咁嘅，八点半旺角地铁站老地方见、 哦， 一出到嚟 金砖啊， 唔系乜都唔使讲。喂，屌你老母，篤撚咗入去，我老婆斬柒你啊！屌你老母，佢視呢支筆如珠如寶啊！屌你勁過碌撚啊！咁咧出到嚟乜都唔使講，去一笪地方，我哋去慣噶，買一份早餐，買完份早餐上房包房，包到 朝頭早就包噶啦， 朝頭早開始包，包到晏晝。 咁點咪要好多 Q？ 咩好多 Q 啊？ 你 无限 Q 你无限 Q 啦，屌！ 你边有可以无限 Q 啊？ 咁啊，通常揽下倾下偈啊。 哦，即系你系买一个 session 嘅直头。 咩买一个 session？ 咁你叫鸡系买一个 session？ 佢唔系鸡嚟啊，情妇嚟。 哦，你个 friend 系 就系、是、你哦 ，OK。 咁咧，佢一出到嚟就系做呢啲嘢嘅啫。咁啊，会同你倾下屋企发生咩事啊？咁佢又唔会觉得闷嘅喺间房里边，密封嘅间房，屌你得个电视机播咸带嘅啫嘛。咁啊，砌完又砌，砌完又倾下偈咁样。咁啊，佢有一次同我讲，佢话喂，我想要部手提电话咁，我每一次都会俾翻钱噶，一定，因为你点都人哋出嚟，你都俾翻少车脚人哋啊。我话，但系佢，你梗系唔会当嫖客咁样，喂，屌你老，我放低咗少少心意，你希望接纳，佢亦都好即系唔出声，亦都冇任何即系唔开心嘅表情，好欣然咁样样就睇都唔睇嘅佢。即係我入落個信封度，佢連睇都唔睇嘅，咁就收埋個信封啦。咁有一次佢同我講，佢話九護士，我想要個手提電話，型號係乜乜乜，咁我得幾時要，我準備好就攞俾你。咁呢啲咪好朋友咯，屌你老母一出嚟乜都唔使講，謝齋齊，幾有默契啊！屌你大家。 同埋大家想要嘅嘢講清楚咯。 啱啱啱啱，即係好有默契嘅。你見同佢一齊真係，即係老地方見，去到做一樣 mission， 做完嗰樣 mission 散曬，屌你老味，真係過撚人，屌你老味，人生真係，即係嗱。我同阿筍哥，我话俾大家听，我哋嘅人生都可能好乏味啊，或者好枯燥，但系一样嘢我好开心。喺人生到我咁嘅即系年纪啊，我谂发达应该都未必再有份啦。 你发过啦， 发咗啦，发完啦，应该未必有一发。但系有咁嘅生活质素，我觉得都几开心。即系得闲可以同筍哥倾下偈。嗱，呢个系我生命之中。好開心嘅一樣， 都係一個重要嘅活動嚟嘅。 傾下偈啦，食下煙，同情婦，即係同呢個羅賓漢啊，我當我係蝙蝠俠，當我羅賓啦，佢係蝙蝠俠啊，乜都唔使講，出到嚟，大家唔會拖手啊，出到嚟就買完早餐，一上房就爆，爆完又爆到五六點咁樣，咁啊傾下一啲零零碎碎啲家庭狀況，咁之後就落翻嚟，咁啊大家散睡，咁好有默契啊，咁啊每個月都會有幾次咧，咪 gathering， 咁啊。好，我覺得生命都算幾有趣嘅呢樣嘢都係，即係都不枉今世人啊，開開心心咁過。 咁都好嘅，即係過咗咁多唔好嘅日子，追入翻好日子。 唔係，同埋呢啲就真係真正朋友啊，大佬，屌你老味，係啲朋友嗰啲，嗱，起碼我有碌撚俾佢利用下，大佬。 好，講到呢度， 拜拜。Bye bye